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话，北韩当地凌晨1:49，从平壤附近顺安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参谋本部又话，北韩大约十架军机深夜飞近两韩边境，南韩派出包括 F-35A 在内的战机升空应对。军方话，北韩军机在当地时间昨晚10:30至到今日凌晨0:20左右，飞到两韩军事分界线以北25公里的空域。北韩军方透过朝中社发表声明，指责南韩昨日在靠近两韩边境地区进行火炮射击是挑衅行动，人民军采取强力军事反制措施。美国众议院调查去年冲击国会山庄事件的特别调查委员会投票决定，传召前总统特朗普作证，相信是委员会在中期选举前的最后一次听证会上。委员会七个民主党成员和两个共和党成员一致通过决议，向特朗普发出全票。委员会主席汤普森说，特朗普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特朗普在自己的社交平台发文批评委员会的决定，又质疑为什么不一早传召他作证，也要等到最后时刻。财经消息，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8.877，瑞士法郎7.841，澳元4.949，加元5.71，新西兰元4.431，欧元7.676，每百日元对港元5.3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59。日经平均指数报26,880点，升64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4.19美元，卖出1,665.45美元。天气方面，受干燥的东北季候风影响，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在上午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南偏东大约4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越南中部。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六大致天晴同干燥，下星期初至中期风势颇大，天气较凉。星期二同星期三朝早气温下降至20度或以下。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啊，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啦，近住旧油麻地停车场对出咧，由于有反车嘅意外啦，咁唯一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落山道对出啊，重复多次啦，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葵涌方向啦，近住旧油麻地停车场，由于有反车嘅交通意外，咁桥面嘅唯一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落山道对出。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呢，就唔好行呢一段嘅加士居道天桥啦，同埋东九龙走廊啦，去返红隧同尖沙咀方向，因为受佢哋嘅影响啦，咁所以车龙排到去落山道。咁另外啦，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对出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大榄上斜。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大榄上斜，咁啲车咧就行晒青山公路啦，咁所以影响到而家青山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嗰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龙尾就接近浪翠园四期对出噶，就系、是、青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嗰一段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浪翠园四期对出，咁另外呈祥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咧快线咧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蝴蝶谷道噶，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咧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蝴蝶谷道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咁头先讲咗啦，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就系受加士居道影响，咁所以车龙排到去落山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新田围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咧就挤塞，龙尾亚街路街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泽山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喺飞鹅山道。咁另外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 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咁青山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入境事务大楼一段咧都系车多，咁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都系慢车，而家龙尾咧就近住科学园对出。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啊，但系都系仲有车龙啦，排到去大榄上斜噶，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龙尾排到去大榄上斜。最后食安仔提提你，睇清楚包装食品上面嘅盐糖标签，就可以拣到健康之选。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康文署再推措施，进一步打击炒场。立法会议员郑荣信： 今次呢个措施咧，未系最完善嘅方法咯，因为政府都未有谂法真正打击攞炒场做生意嘅人士咯。 听众黄生： 加辣会影响市民去 book 场啊？康文署只是做他想的事，但是他没有在移民的角度去想。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与 CEO 对话2022， 今集的嘉宾是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行政总裁叶成辉。 你不试就永远不知道，所以我说一定有机会的时候你要争取，那你争取未必一定成功，但是不成功都是一个学习过程。 与 CEO 对话2022， 主持陈志辉、张碧然。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同日下午五点到六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10月14日，科学委员会建议引入预防 BA.4 或5变种病毒二价疫苗。 下周四起，处所恢复现场表演，限聚令考虑放宽至12人。 新增5622宗确诊，多8名患者离世。 北韩多架战机飞近两韩边境，今晨再发射弹道导弹。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1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最低工资。2019年起咧就系冻结咗喺时薪37.5，因为当中咧两年一检啦，2021年嗰次其实系冇调整到嘅咁。嗱，唔少嘅传媒咧都近日都有报道啊，就话根据消息所讲啦，最低工资委员会就会建议嗰个嘅最低工资嘅时薪啊系加到40元，以增幅嚟计咧就系6.7%，咁啊预计有1.43万人左右咧，系攞紧而家最低工资嘅打工仔咧，出年五月啊，如果调整嘅时候咧，时薪可以加2.5。嗱，成个情况如果真系有咗共识咧，落实嘅话咧，就要再去到行政长官嗰度啦，会同行政会议系通过，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咁啊出年5月1日生效嘅。嗱，究竟呢一个情况系咪真系属实咧？咁啊稍后先至会知道啦。不过如果真系讨论讲紧呢一个40元最低工资嘅呢个水平咧，都可以请嚟唔同嘅团体同我哋讲下。有劳顾会资方代表郭振华，早晨。 系，早晨。 早晨，郭振华，点睇而家消息所讲咧？最低工资委员会就系达成共识，最低工资嘅时薪37.5，而家去到40元，点睇呢一个水平先？对于即系老板咧，商界嚟讲嘅影响又系点？ 嗱，而家加咗咧系2.5，咁实际上都系6.67% 到。咁而呢一个嘅水平咧，就似乎好符合目前而家香港一个通胀嘅水平。咁加上最近睇得到世界通脹啦，咁同埋物價咧係相應咧都會向上跳嘅。咁呢一個壓力咧的而且確存在，而收緊最低工資水平嗰批即係勞動者咧，佢哋的而且確咧係要面對行出嚟工作嘅。咁所以更加係即係大家都睇到咧係應該要增加佢哋一個收入，係補助翻咧佢哋即係喺生活上邊一啲壓力。咁呢一點咧，亦都對 目前嘅營商嘅情況嚟講咧，亦都唔會太大，因為人數少。咁所以就算 lock on effect 咧，都會覺得喺目前即係呢個咁嘅經營情況咧，即係打緊工嘅人咧，都好明白老闆究竟有冇錢賺嘅。嗰個漣漪效應咧，應該唔會太大嘅期望咯。 不過另一方面，勞工界就覺得，如果真係喺40蚊呢個最低工資水平，就係、是、比期望嚟講係低嘅，因為話因為2019年起計。如果去到出年先至調整，其實都四年凍結咗喺呢一個嘅水平，有冇一啲嘅上調嘅空間咧？有 上調空間就要睇經濟情況。咁如果嗰、那個復常嘅速度係快，咁而呢個經濟嘅活動咧係能夠支持嘅工資嘅增長咧，即係話嗰個經營者咧，佢本身唔係受緊壓而去繼續經營咧，咁佢係有機會係可以喺即係實質工資上面向上調嘅。咁如果你話真係最低工資裏面向上調咧，都要留意一點咧，就係、是、如果我哋將最低工資定得太高嘅話咧，會出現咧係會咩情況？可能會窒礙咗咧一啲可能低技術啦，或者講白啲就係喺銀髮經濟市場成日都講，希望啲銀髮經濟裏面可以增長，但係啲老人家都要出嚟賺到錢。咁如果都賺到錢嘅話，咁實際上亦都對個經濟活動啊同埋增長有所幫助，亦都解決到而家目前有啲勞動市場欠缺人手嘅時候，呢啲咁嘅情況都可以報嘅。咁所以喺處理最低工資嘅水平上面咧，應該要審慎，咁啊交俾最低工資委員會咧。佢哋有三方代表咧，去作出一個平衡，一個最好嘅方法嚟。 但現時可唔可以話，即係實際工資基本上大部分工種都係高過最低工資呢個水平？如果係嘅話，咁最低工資如果真係上調多啲啲，有一啲係咪有啲水位去再上調咧？即係其實對企業嚟講嘅影響唔係好大，因為你實際俾嘅錢都已經高過最低工資水平。 我哋睇到好多目前咧，即係特別喺酒樓飲，即係飲食當然有啲大嘅酒店啊，佢哋嗰啲食肆可能係問題唔大嘅，但係對於可能啲即係相對有啲推車仔啦，我哋聽到嘅就係佢哋好擔心就係如果你嗰、那個佢都推車仔嗰啲係可能係年紀比較大嘅，咁啊推個車仔有就唔需要好多體力，其實咁啊拎籠燒賣叉燒包啊之類嘅，咁呢啲佢可能就係攞緊最低工資，咁如果調高咗嘅時候有咩情況出現咧？呢批人咧？佢可能係攞緊一啲政府嘅資助嘅，咁如果你高過佢嘅收入咧，佢唔能夠真係可以繼續即係做咁長時間，佢可能做短啲。如果做短啲嘅就可能會對於咩咧，係會對於嗰個勞動市場人手仲會提出緊張咗啦。咁所以都要審慎處理，即係呢一個咁嘅增加嘅數字咯。 不過呢個都可能同一啲議員就係正正反映啊，如果去到最低工資水平只係去到40蚊，可能喺部分情況之下出現個情況就係低過攞綜援一啲嘅金額啦，加埋佢哋一啲津貼啦，變相就鼓勵啲人可能攞一啲嘅綜援，而未必係出去勞動市場嘅咁。所以會唔會咁反而係應該係要調高嗰個最低工資水平，令到一啲人出嚟打工個吸引力係高過攞一啲社會嘅福利咧？ 在目前一個社會保障的綜援裏面，其實都鼓勵一些綜援的人士出年出來是做工作，即是他有些時間可以給他中國做工的時候，他可以有收入，但是一個限即是一個數額是給他的，這個金額是豁免。如果我們在看剛才你說的一件事，他不如我就落入綜援拿申請綜援，實際上有很多喺度咧都唔願意去做，即係申請綜援。佢如果能夠揾到工，佢可以比較相對咧係會願意係行出嚟做嘢嘅。咁所以係咪會即係完全會有呢啲走入去綜援咧？我相信會有，但唔多。第二咧就係如果佢喺綜援嘅網裏面啲嘅，如果你將佢調高咗嘅最低工資，變咗佢頭先有講到就佢可能咧係唔敢做咁長時間，相對咧係會少咗嗰、那個。勞動市場的即係可以幫補一些不同的時段，他都可以出嚟工作，有能力是可以做得到的。咁但係如果我哋調得太高的時候，就會相對將呢一樣嘢咧係會有一個負面的影響。 過往或者早年咧講緊最低工資可能出現咗之後咧，可能會造成一啲漣漪效應，即係話可能本身已經高過最低工資的人咧，佢嘅人工都要推上去啦。咁係咪話近年係少咗呢個情況嘅，或者點解係咁咧？ 大家好清楚啦，如果在疫情期間。你經歷過疫情期間喺香港，就會好知道，即係當嗰個出現種唔住嘅時候， 就會縮減人手，就先間大家分即係嗰個上班時間，再落嚟就可能真係頂唔住啦，就可能要結業。咁亦都有好多時疫情都唔係自己想停嘅，有好多係被政策即係突然間疫情即係相對高風險嘅時候咧，佢就冇辦法開工。咁呢啲冇辦法開工，最就算政府有啲補助都好咧，實際上嗰種補助係唔足夠嗰、那個即係企業嘅經營者嘅支出嘅。咁喺呢個情況下咧，其實嗰個勞動嘅市場裏面都明白老闆究竟有冇錢賺，係究竟蝕緊幾多錢，可以講白啲。咁喺咁嘅情況下，佢嗰個 long effect 會唔會真係好似以往明知你賺到咁嘅錢嘅，而隔離又招請緊人嘅嗰種動力？嗱，你唔俾我走啦咁啦。咁兩方面咧，都大家都比較咧係容易協調嘅。咁所以 long 即係漣漪效應咧，我相信喺過去兩年都係因為呢種大家互諒互讓，亦希望繼續能夠堅持，即係繼續做落去啦。咁呢個心態咧係比較多嘅。 嗯，有啲講法就話，譬如最低工資加咗，成本加咗咧，尤其是飲食業嚟講，會唔會直接轉嫁去到即係嗰個嘅顧客身上咧？咁呢一個會唔會出現啦？同埋會唔會甚至有啲行業係需要減人手咧？因為真係可能處理唔到個成本啦。咁你自己點分析咧？呢、這個有 首先如果你話即係要減人手咧，其實睇緊復常，而家個個都增加人手。而且咧，你揾人都唔容易揾嘅，即係所以會唔會話因為咁而會減少人手咧？我相信呢個機會應該唔大，可能會有啲企業好難講，就係佢本身都可能喺個競爭能力係唔夠嘅，咁變咗佢係真係冇辦法去繼續經營嘅時候，呢啲都會從正常嘅渠道會係會係離開呢個市場嘅。咁我諗即係呢個睇唔同嘅一啲企業佢自己經營嘅情況而定咯。 OK， 好，唔該曬郭振華，同你傾到呢度。Okay.郭振华是劳雇会资方代表，对于最低工资啦，而家根据消息报道一啲消息所讲咧，就是最低工资委员会是有个建议系加到40元嘅，而家原本嘅最低工资就是37.5。你自己点睇？会唔会你都是一啲受惠人士啊，或者你都是一啲打工仔？点睇最低工资如果去到40元嘅各种嘅影响咧？1872311，会唔会你自己是老板嚟嘅？对于个成本嘅影响又点咧？1872311，电话旁边请多位嘉宾，有劳联立法会议员周少松。早晨， 早晨啊，早晨，主持人，早晨， 早晨，周少松，消息所讲啊，而家最低工资委员会达成咗共识，呢一个工时最低工资嗰个嘅时薪37.5加到40元，加幅就系6.7%，喺个水平同埋加幅上面，你点睇？ 首先我讲讲啦，因为依家嘅目前嘅最低工资水平咧，就确实系过低嘅，所以大家要即系睇呢个事实先。因为我点解咁讲咧？其实我哋可以从几方面去睇一睇依家目前呢个37.5嘅最低工资水平啦。咁香港咧，其实就人均 GDP 嚟讲咧，就即系相对系世界其他国家都属于系比较高嘅，但系佢嘅最低工资咧。其實是偏低的，它的比率呢，即是最低工資和人均 GDP 那個比率呢，其實是得20%多。但是我們看回呢，一些發達國家呢，它人均 GDP 都算是比較高的，但是它那個最低工資呢，都相對比較高。我看西方國家，英國啊、美國啊、德國啊、法國啊，這些發達國家呢，其實它們那個比率呢，最低工資和人均 GDP 的比率呢，都是去到50%-60%的。所以香港的第一點呢，就是看得到是人就是最低工資的水平是低的。第二個看法呢，就是我們現在攞緊最低工資嘅月薪咧，係比政府嘅綜援制度下邊嘅二人綜援水平咧，係都要低嘅。我哋目前37.5嘅最低工資咧，相當於月薪就7800，就算係提高到40元，都係相當於8300元嘅月薪。呢、這個月薪咧，同二人家庭嘅綜援比咧，9600多元咧，其實都係相對是低的。咁第三個我哋可以睇咧，37.5嘅最低工資咧，佢所涵蓋嘅人數咧係得14000多人，係佔整個勞工嘅0.5%，所以所涵蓋嘅人數咧好少嘅，即係都可以睇到咧， 最低工資的水平呢是定得相當之低，即係大家明白，如果最低工資高啲，佢就含佢人多啲啦嘛。咁佢含佢得14,000多人，即係換句話講，依家攞緊最低工資嘅人就得14,300人，其實係相當之低嘅。所以呢次咧，即使由37.5提高到40元，勞工界咧都仍然係覺得係失望嘅，同勞工界嘅期望咧係有落差嘅。 嗯，你哋係期望去到幾多個水平？ 我哋期望咧係我哋期望咧係去到46元嘅時薪，46元。 嗯，頭先你提到話一個數嘅就係話而家37.5最低工資嘅打工仔係有10,000多人攞緊嘅咁，但係另一個數就係話，如果真係加到啊，即係根據消息所講係40元嘅最低工資，其實70,000多人係受惠，因為佢哋本身70,000多人係低過40元呢一個嘅人工，呢一個又係咪可以接受咧？ 嗱，呢一個咧就如果去到40元呢，按照2021年5月份的统计数字呢，是有73,000人、可以受惠到的。但是呢数据是又是有滞头啦。2021年去到我们实施这个40元的最低工资的时候呢，是2023年的5月1号中间有两年。这两年呢又有不少的低薪人士呢可能会调高超過40元，所以到2023年5月1号時候咧，佢所涵蓋嘅低薪人士，即係直接受惠嘅，應該一定就會超過73,000元，73,000人嘅。所以其實就我哋覺得呢個升幅咧，其實都係低咗少少啦。 Okay.不過根據而家消息所講，這個40元咧係最低工資委員會的共識，即係包括埋勞方的共識，係咪即係其實勞工界起碼有部分人係支持40元嘅，或可以接受咧？ 呢、這個咧就我都可以講，我尊重最低工資委員會的共識啦。就其實之前咧，好似兩年前咁，好遺憾就凍結啦。當時一個情況就係話，三個勞方的委員呢是一致不同意凍結最低工資的，但是最低工資委員會呢都將這個都作為共識去給行政長官，這個呢我覺得就是有問題的。他所謂的共識的定義啊，其實是應該再作出一個調整的。如果三個勞方代表調翻轉，如果有一個所謂共識是三個資方代表一致都不同意的，我覺得就唔應該叫做共識。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應該俾個報告俾行政長官咧，就係、是、勞方啊堅持幾多，資方啊堅持幾多，係冇共識。咁呢個情況之下咧，行政長官就去做出一個決定，你要去做法官去判啦。啊，咁係應該聽勞方嘅定係聽資方嘅，就唔應該係叫做有一個共識咯。 不過呢個就上次啦，暫時睇到今次嘅報道都係話係最低工資委員會嘅共識啊嘛，即係似乎就係勞工界代表都贊同喎。如果係咁就， 如果係事實係咁咧，我會尊重最低工資委員會嘅共識啦。 OK， 因為我見到我嘗試講下其他，譬如資方代表嘅一啲睇法，譬如我見到飲食界立法會議員喺報道嗰度提到咧，話調高呢個最低工資咧，對於本港企業同埋商界有好大負面影響。稻苗飲食專業學會會長徐文偉咧，都提到話，唔少嘅從業員嘅薪酬已經超出最低工資水平啦，再調高咧就會係引發一個連鎖效應，亦都提到話要加價先至抵消到部分嘅升幅嘅。點睇呢一啲嘅影響係咪可能會可能有啲物價上面都會上調嘅情況咧造成？ 嗱，首先個連倚後應啦，即係所謂調高咗最低工資之後咧，依家高過最低工資嗰部分人可能都會相應要求提高啦。嗱，我覺得咧呢個都講過多次，就係連倚後應咧，第一，如果經濟非常之差嘅時候咧，僱主係冇需要特別去額外加薪去吸引啲員工嘅，就唔會有連倚後應嘅。但係如果喺一般嘅經濟情況下咧，係有少少連倚後應，但係都會集中喺低薪階層啊，佢連倚後應嘅後嗰個影響咧唔會太大嘅，所以呢個就普通嘅僱主亦都可以放心，唔需要去擔心，太過擔心連倚後應會影響佢嘅成本。第二個咧就，你話加價啦，我相信好多僱主咧，佢都會因應佢嗰個經營環境啦，將嗰個少少嘅，因為調升最低工資嗰受到嘅少少嘅影響咧，希望能夠用其他嘅方法去消化佢。因為最大影響嘅時候咧，我諗就係2011年第一次有最低工資嘅時候，因為佢係由冇到有咧， 脂肪嘅成本上升咧係大嘅，但係都當時都睇唔到有好大嘅通脹或者加價嘅情況發生，當然有些少啦。但係平以之後嘅調升咧，畢竟佢嗰個升幅係溫和嘅，同埋佢所影響嘅人數，直接影響嘅人數咧係相當低嘅，因為上一年調升到37.5%嘅時候，佢受惠人數真係得14,000多人，其實係好少嘅，所以對整個成本咧，我相信佢影響咧就相當之輕微。 OK， 好啊，唔該曬周少松，先同你傾到呢一度。周少松係勞聯立法會議員，對於最低工資，而家就係根據唔同嘅報道所講啦，佢哋消息都係話最低工資委員會建議加到係40蚊，咁啊增幅嚟講就係6.7%，而現時嘅最低工資水平咧就係37.5%嘅，咁其中咧喺2021年嗰一次咧就係叫做凍結咗啦，冇調整到啊，同2019年係一樣嘅咁。你自己點睇最低工資呢一個嘅水平？如果加到40蚊，點睇咧？無論你是雇主又好，或者一些打工仔又好，这个的水平的影响是怎样呢？讲下你的看法。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油麻地加士居道天桥附近发生交通意外，一架私家车朝早在天桥近旧油麻地停车场翻侧，往葵涌方向的唯一行车线一度封闭，现时已经通车。事发朝早近7点，警方初步表示找不到涉事私家车司机，意外中无人受伤。本港昨日新增562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本地感染占5235宗，输入个案有387宗，多8个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10041人离世。政府表示积极考虑放宽限聚令至12人，但暂时未公布生效日期。当局宣布下星期四起放宽两项措施。餐饮处所、酒吧、夜总会等可以进行现场表演和跳舞活动，另外亦都容许主题公园户外范围饮食。过去一星期，本港每日平均新增确诊个案，比对上一个星期上升大约30%。政府强调需要谨慎有序放宽防疫措施。英国有报道指，政府可能在财政计划作出让步，研究放弃减税计划哪些部分，刺激英镑汇价显著反弹。英国太阳报表示，卓惠斯政府可能继续推动上届政府提出春年四月将企业税税率由19%上调至25%的计划。报道人士消息说，税率不会直接调升至25%，英国在国际仍然会维持竞争力。财相关浩庭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被多番问到有关消息是否确实。他说一直跟卓惠斯沟通，将会在10月31日提出中期财政计划，到时将会有更多细节。法国开始向德国输送天然气，并在有需要的时候从德国获得电力作为回报。法国天然气网络营运商当地星期四朝早通过萨尔州的边境小镇向德国输气。公司表示输送量将根据网络情况评估。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索尔茨9月初就即将到来的冬季互相供应能源达成共识。法国希望向德国出口天然气。如果冬季有必要，法国将以获得更多电力作为回报。法国56座核反应堆中，有32座因为例行保养维修或者评估风险处于停机状态。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7.42，瑞士法郎1.002，加元1.376，人民币7.171，英镑对美元1.13，欧元对美元0.977，澳元对美元0.6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日经平均指数报26,968点，升73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1.89美元，卖出1,663.17美元。 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六大致天晴同干燥，下星期初至中期风势颇大，天气较凉。星期二同星期三朝早气温下降至20度或以下。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啊，同埋坏车都系清理好噶。咁先讲翻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旧油麻地停车场嘅反车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啊，就系、是、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旧油麻地停车场对出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仲有车龙排到去七咸道北近住佛光街桥底。咁另外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咧，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车多，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快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啫。咁而喺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青龙头，就系、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青龙头。咁头先讲咗咧，由于啲车咧行晒青山公路啦，咁所以影响到青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嗰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咁龙尾咧排到去青龙头嘅天后庙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猴王道一段车多，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对出。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在骏景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由一个举动，点样睇到当时中国领导阶层对外交嘅重视呢？ 无论系大国细国，我哋都要以诚相待，信守约定。 其实只系一次例行见面，唔算得乜嘢啊！ 记住。外交无小事啊！ 国剧周末影院《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旅游乐园之西班牙乐而忘返之旅，今个星期邀请到去咗8次西班牙嘅狂热旅游人 Vanessa， 同大家分享西班牙南部嘅地方，包括格拉纳达睇华丽大教堂， 仲有马拉加参观毕加索博物馆， 当然仲有好多难忘故事同大家分享啦！星期六下昼4至6， 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 欧海星加埋 Vanessa， 旅游乐园2022年继续同大家 以朵环游世界。 2022年10月14日，科学委员会建议引入预防 BA.4 或5变种病毒二价疫苗。 下周四起，处所可恢复现场表演，限聚令考虑放宽至12人。 新增5622宗确诊，多8名患者离世。 北韩多架战机飞近两韩边境，今晨再发射弹道导弹。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的時間，有蕭樂文在這裡講一下靶場的消息。今天由上午8點至到晚上9點，青山靶場、粉嶺新圍和大嶺靶場進行射擊練習。日間練習的時候，該區附近將會懸掛紅旗指示，夜間練習的時候，該區附近將會掛起紅燈指示，各界人士切勿進入區內以免發生危險。政府上個月底就公布在今個月6號起放寬一些社交距離措施，其中包括食肆由限8個人就是一台是增加到12個人。昨日醫務衛生局就再公布下個星期四即是20號起是再放寬一些社交距離措施，包括什麼呢？就譬如容許食肆和酒吧等等現場表演和跳舞，並且容許是主題公園、戶外飲食。另外有些就說是積極考慮放寬的，譬如就是限聚令去到12個人，現在限聚令就是4個人，不過講法就是積極考慮。見到醫務衛生局副局長李夏欣都提到啦一啲放寬措施嘅次序嘅準則，包括咧有三項嘅，首要就係對疫情反彈風險較低啦，唔會令到公營醫療系統咧係推向極限啦。另外就係希望措施咧對於經濟同埋民生影響較大嘅。咁另一個嘅準則咧就係維持防疫政策一致。你自己點睇1872311、1872311呢一啲嘅社交距離措施嘅放寬？点样睇咧？转头我哋都会揾业界倾嘅，而家先咧就揾到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俊倾。早晨， 早晨，张学文。 早晨，林伟俊，点睇一啲放宽咗？寻日公布嘅下个礼拜四放宽嘅一啲防疫措施，包括譬如餐饮处所、酒吧等等，可以有翻啲现场表演啊、跳舞活动啊，主题公园户外范围都可以饮食。对于疫情带唔带影响？点睇呢个放宽咧？有？ 我觉得昨日政府出嚟解释嘅一啲原则或者系即系呢一轮嘅一啲放宽措施都即系非常之合理同埋清晰啦。相信亦都唔会即系对嗰个疫情构成即系一定嘅压力，因为始终我哋依家其实每日都会有即系几千宗嘅个案，但系相对嚟讲即系重症或者对医疗系统嘅压力咧，唔算系最大，即系特别比起即系以往嘅一段比较严重嘅情况嘅时候，咁所以就我估都系属于都系正面嘅，即系呢轮嘅放宽嘅措施。 嗯，酒吧嚟讲嘅酒吧人士提出啦，放宽一啲现场表演，对于生意可能就未必太大影响。佢哋就希望可以取消一啲处所嘅营业时间限制。而家酒吧嚟讲就可以营业到两点啦。呢一啲嘅营业时间，你觉得有冇一啲放宽嘅空间 咧？其实如果大家明白即系酒吧个文化嚟讲咧，即系譬如话同其他餐饮处所始终系有个分别嘅。咁我估我相信政府当局就唔系话即系一定唔会其后再即系放宽多啲，咁可能即系话只系话即系分阶段循序渐进咁去做咁解。咁只不过即系夜晚即系饮酒文化就同一般嘅即系譬如晚饭时间餐饮嗰、那个性质就真系唔系好同。咁以往實際的而且確都有啲即係比較大型嘅爆發喺啲酒吧群組出現啦，咁所以咁我覺得都係合理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有冇空間再去調整啊，我好相信可能譬如下一輪再考慮，咁就可能比較合適啲。 所謂嘅調整，你覺得係可以取消，定係再將個時間係褪後啲咁樣？ 係啊，即係再將個時間再褪後啲咯。即係如果唔係話有好明顯嘅問題出現嘅話。 另外昨天都提到一个是積極考虑放宽，就是现在的四人限聚令就说放宽到12人的。这个你自己怎样看法？因为政府就说等完成修订相关的防疫法例之后落实的，但如果起码先讲这个想法先，四人限聚令去到12人限聚令的看法你自己怎样 看？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即是甚至取消过四人限聚令，因为始终即是在不同的场合或者处所其实基本上都有即好多人群聚集嘅，即係只要講緊，譬如話有曬一啲即係我哋疫苗接種率夠高啦，即係大家有即係適當嘅防疫控制措施做得到嘅話咧，其實依家實際嘅個情況咧，即係四人限聚嗰、那個即係四人限聚令似乎都唔係話完全即係屬於一個好合時宜嘅一個政策。 你覺得有條件取消是因為即係疫苗接種率已經夠高啦，定係邊啲原因係覺得政府應該考慮直接取消咗佢咧？ 因為其實有好多場合或者係好多活動咧，其實嗰個人數限制即係都係高過呢個數目啦。咁而且佢即係譬如話一啲比較多人數嘅一啲活動，其實本身都有啲有啲限制嘅。咁我估相信即係譬如話，即係如果真係要便利即係市民嘅話咧。咁都唔係話真係有好多即係 活動一定係會有有好多人數係參與嘅，咁變咗就如果真係便利市民呢個，如果個限制可以即係再放寬或者甚至取消咧，咁就會即係可能更加好。 好啦，咁頭先亦都講到話一啲嘅放寬措施嘅次序準則啦，包括譬如對疫情會唔會有一個反彈嘅風險，係咪低啊？對於經濟民生嘅影響啊等等。如果將個限聚令取消，係咪符合呢啲準則嘅首要咧？即係譬如下一輪可能真係可以。你認為是否可以取消整個限聚令呢？如果根據政府昨天公布的準則來說， 這個可能就是政府好像昨天講說還有一點點屬於技術性的問題，那這個我就不是說太熟悉了，那可能就未必可能不肯定是否下一輪就可以完全取消，但可能那個但是在將來就始終相信有機會是完全取消了這個限聚令。 另外睇翻確診個案方面咧，就上翻去5000宗嘅水平啦。尋日就港大嘅個案就話即時有效繁殖率亦都超過一嘅。你自己點睇成個疫情嗰個趨勢，算唔算係即近日呢個情況都係預期之內咧？ 絕對預期之內，因為你放寬緊一啲即係措施啊，即係變咗係預期嗰、那個即時或者係會高翻嘅嚇。呢個係絕對係預期之內嘅事嚟，因為。某程度上我哋一啲即係疫情嘅措施係會影響咗呢、這個即係即時有效繁殖率個數字，就唔係話調返轉係個即係有效繁殖率個數字影響咗我哋嗰個疫情嘅走勢，咁所以呢個絕對係預期之內嘅事。 另外就想除咗講話新冠嘅疫情之外啦，另外近日有一隻嘅病菌咁啊，可能都引起大家嘅留意到嘅，就係衞生防護中心公布，就係今年咧，就係一共接獲咧29宗人類感染類鼻疽個案。咁就話啲患者咧介乎42至93歲啦，咁其中有70%咧都係集中喺深水埗區。咁就話呢29宗入邊咧有累計6人係死亡嘅，亦都有啲資料話呢一隻嘅病菌個死亡率咧都唔低嘅。咁可唔可以同大家先講下先，因為呢個數字29宗。今年接獲到的呢個類鼻疽個案同往年去比，係咪真係算是很高啊？ 非常之高的數字上面，即係譬如我哋本地2018年都做過一個回顧咧，睇翻1998至2017年，即係嗰20年之間，其實確診喺公立醫院系統裏面其實都係得61宗嘅個案。二十年裏面，咁夾埋過去幾年新增嘅幾十宗數字，即係講緊20幾年裏面咧。由1998年到依家咧，其實都係大概100宗左右。咁變咗，如果係單單幾個月出現幾十宗嘅個案咧，咁係一定係屬於係高嘅數字嚟嘅。咁所以一定係屬於一個唔係咁尋常嘅狀況咁樣。 需唔需要擔心或者留意，或者先同大家解釋一下究竟呢一隻嘅病菌係嚟自邊度？點解會感染到嘅咧？ 類鼻疽係一個細菌啦，佢唔係即係病毒啦，唔好似新冠病毒咁，佢唔需要一個宿主咧。佢係即係生存，所以佢其實係喺東南亞啦，包括即係香港咧，其實應該都係屬於一個風土病啦，可以咁講，即係個細菌存在喺環境，特別係一啲被污染嘅土壤嗰度啦。咁喺呢啲地方，佢自身咧係可以即係當佢適當嘅温度啊、濕度啊，咁變咗佢其實就會自己係生長，佢會存在。咁任何傳染病爆發都係嘅，即係有幾個因素共存嘅時候咧，就會有機會發生。即係包括嗰個細菌嘅存在啦，有一啲比較即係屬於高風險嘅人士，可能身體比較弱啲啦。然後咧又有啲環境因素令到可能喺某個時空嗰個細菌嘅數量係比較多啲嘅，或者係。有利咗某啲傳播途徑嘅，咁爆發就會發生㗎啦。咁所以過往呢，我哋見到好少個案就係屬於偶發啦。咁如果係有個咁強嘅聚集性嘅時候呢，咁相信可能喺某個階段，可能喺譬如話喺當區呢，曾經即係有啲事件呢，係令到係呢個傳播呢係有利呢個爆發出現咗。 頭先提到話可能呢啲菌係喺啲泥土嗰度係會一留咗喺度，佢哋會留喺度幾耐㗎？同埋你頭先話可能有一啲事件引發到個爆發，同啲泥有啲咩關係呢？同個環境有啲咩關係呢？可能 佢因為本身啱講過啦，即係佢唔係好似譬如新冠病毒咁樣，佢離開咗宿主咧，就會喺即係相當時間之後就會即係消散咗或者冇咗個傳染力。咁但係細菌咧，佢喺啲適當環境其實可以即係持續咁存在，即係以年計咁樣係都可以唔會消散，繼續去繁殖。咁所以基本上咧係佢可以一直咁存在啦。咁如果嗰個泥土，即係譬如話當區呢、這個唔清楚，即係到底因為。 衛生中心的調查都暫時未找到一些陽性的種菌的報告的人本，但是不知道會不會之前曾經譬如說曾經有一些受污染的泥土或者是水源在一些譬如比較嚴重的比較大雨的即是雨季啦，或者是風季，即是我們之前的颱風，譬如說在那裡有些地方是吹起了這些這樣的即是細菌的水分或者是泥土，然後就在譬如說空氣被一些體弱的人士吸入了，可能會造成一些比較明顯的爆發，因為過往呢偶發性很多時候是透過皮膚呢去接觸呢而感染多細菌，如果這麼多人的話呢，我估這個譬如說你全部透過皮膚接觸的可能性相對來說是比較低， 即是我剛才聽你所說可能跟天氣有關係，你剛才提到說這些的病菌可能是透過一些水氣被吸入的時候，又可以怎樣預防呢？譬如現在戴口罩是不是都可以預防到，還是沒有關係的這件事？ 戴口罩會預防有預防的作用的，就當然我們即首要即都是回歸基本，就是當你免疫系統正常身體狀況良好的時候呢，即你譬如說真的不幸有接觸到少量的細菌，無論是皮膚又好呼吸又好，其實就未必一定會即致病性那麼高的。我們見到呢大部分即有比較嚴重的這些這個類別出疾病呢都是即體弱慢性疾病啊，免疫系統下降得好明顯啊，或者我哋之前個回顧都係見到嗰個年齡個中位數講緊至都係60幾70歲嘅，咁所以都係比較年長嘅人見得相對，咁所以就第一步都係自己嘅免疫系統自己嘅身體先啦，咁然後就當然喺呢段時間亦都係減少個身體有機會接觸一啲有機會係即係受污染嘅泥土啊、水源啊，咁同埋亦都唔好話飲山水啦，咁變咗煮熟咗嘅水咧，就煮熱咗嘅水咧，就先至比較可靠。 我見有譬如城大傳染病及公共衛生學系助理教授郭子明，佢提到話一啲受污染嘅泥土，咁佢經過蒸發水分咧變成雨之後咧，啲雨如果落嚟咧係可能有機會污染到啲食物，或者係即係直接灑落嗰個患者身上咧，呢一啲情況都可能係染病，係咪可能會咁？同埋嗰個病徵其實係點咧？呢一個嘅病菌感染咗之後， 過往喺啲雨季同埋風季之後，發覺啲個案多咗咧，或者譬如話之前有時海嘯之後都會發覺啲個案多咗，係一啲間接證據或者觀察到一啲即係數字上升啦。咁實際係即係點樣？呢啲人士係咪即係嗰個精準咁知道佢個傳染途徑咧，其實都未必係咁肯定嘅。咁但係譬如話，你話如果係講緊一個水源蒸發咗，然後成為雨水，咁佢過程因為蒸發咗，講緊係有一定嘅温度啦。咁其實個細菌就未必係能夠咧，完全喺一個高温都係仲存緊嘅。咁所以話，如果我哋講緊啲雨水，譬如話佢係去翻一啲土壤啊，然後話咁樣而繼發受污染啊，再吹起翻嗰啲咁嘅細菌啊、水源啊，咁就比較有機會係即係俾病吸入到咯。咁如果個雨水係即係完全冇機會，即係一個受污染嘅狀態之下咧，咁又未必有一個好高機會即係構成一個感染咁樣。咁如果病徵咧就啱提到，如果佢透過皮膚嘅話咧，咁啊有機會有一啲皮膚嘅一啲隆腫出現啦。咁但係佢呢個細菌特性就可以透過皮膚進入身體，然後經由別系統裏面就再散播去身體不同的器官，所以基本上任何的器官它都有機會出現隆腫、 okay. 另外一個常見的病徵就是慢性的肺炎或者一些敗血症出現。 OK， 最後不如講一下究竟那個死亡率是怎樣和怎樣醫，在現在這個剛才你說比較不尋常的數字這個個案出現的時候，究竟應該要怎樣做呢？政府有 死亡率咧，你見到衛生中心就話4-7%幾咗啦，即係似乎都頗高啦。咁的而且確係嘅，即係特別係一啲即係發展中國家啦，或者係一啲歷史嘅數據啦。因為可能以往就未最焦，因為裏面最困難係診斷嗰個階段，咁延誤咗診斷咧，就始終個即係唔能夠對症下藥啦。咁啱提過咧，我哋2018年做個回顧咧，咁我哋喺嗰之前嗰20年咧就。我哋本地個案個死亡率就31%嘅，咁如果你睇翻呢一個爆發暫時嗰個 死亡率好似就20%多啲咯。咁有一啲數據喺一啲即係發展中國家見到呢個病嗰個死亡率其實就低過兩成嘅嚇。咁所以即係反映翻咧，我估係即係譬如話睇翻你嗰、那個，如果診斷迅速嘅話咧，可以對症下藥。如果受影響的病人又不是說免疫系統是即是極差的話、 okay. 其實個死亡率又未必是見到我們那麼高。 嗯，政府怎樣即是這個個案的數字怎樣處理，有沒有特別的事要做？ 好，最好就即是希望找到即是為什麼即是會在即是當區即是個關聯性的聚集性、嗯、即是希望有個假設或者找到原因、 okay. 就希望在譬如下次會不會有其他地區有雨季、嗯、風季之後又會有大量嘅個案出現。 OK， 好啊，唔該曬林偉信，同你傾到呢度。林偉信係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副會長。咁頭先講到放寬社交距離措施，涉及到酒吧、酒館嘅，就話譬如10月20日起可以放寬啦，一啲嘅現場表演啦，喺酒吧度有啲跳舞活動等等啦。咁不過喺嗰個營業時間方面咧，仍然維持喺去到最多凌晨2点钟嘅。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有香港持牌酒吧會所聯會創會會長梁立仁，早晨。 早晨， 梁立仁，先讲话放宽酒吧可以有现场表演同跳舞活动，听到你哋觉得对于生意会唔会都即刻可以帮到手啊？呢个位 首先啦，即系会唔会有限制嘅措施放宽都一件好事啦。咁对于现场表演者嚟讲，由今年年初开始停业到复业，直至到而家，其实都佢哋一路都冇公开啊。咁其實可以有翻現場表演，其實是一件好事，我哋都要求咗好耐。咁你話呢個措施對於成個業界或者酒吧，會唔會有個好大嘅幫助？咁我相信可能某類型酒吧裏面嗰個效果會大啲。你話整體性對酒吧嗰、那個真係會唔會有個現場表演活動可以宣傳帶動到多啲顧客，吸引到嚟嘅？咁我。而家都擔心緊嗰個效用唔係太大，因為始終頭先你都講啦，我哋時間上嗰個限制仍然喺度，即係話就算我哋有現場表演，有啲特別嘅節目可能去吸引多啲顧客，不過嗰個時間上你去到兩點，咁我究竟幾點開始呢？即係可能最熱切嘅時候，或者因為酒吧你始終係夜晚嘅時間先至係即係最多人流光顧，咁。而家都係收兩點嘅，咁係咪可以足夠去可以吸引到啲顧客嚟？都係成都有個顧慮喺度。而家暫時， 即係所以你哋期望其實取消或者係延後嗰個嘅營業時間嘅限制更加重要係嘛？ 其實係嘅，因為點解咧？你去到兩點鐘，咁你其他餐廳食肆唔係冇酒飲噶嘛？即係你去到最應該叫最多人啊，或者。嗰啲時間咧就要停嘅，咁其實吸引顧客嚟嗰個意欲其實好低。 頭先你提到話某類型嘅酒吧可能有幫助啦，有呢啲現場表演同埋跳舞活動，係主要係邊方面啦？同埋嗰啲嘅酒吧係咪有冇話即係預期生意會多咗幾多咧？起碼某類型啦，某一啲咁樣。 其實一啲主要可能 live band 啊，或者有DJ。提供嗰啲場所嗰類型嘅酒吧，可能嗰個生意上會好翻少少，或者佢哋根本上有啲你留意到，我哋可能佔我比率唔多嘅，有我哋某啲酒吧係淨係有現場表演，可能有啲樂隊喺度現場唱歌，咁其實都佢哋呢段時間其實好多係直情冇開嘅，因為主要嘅客源都係真係聽歌啊。或者有個氣氛喺度啊，有樂隊表演啊，現場演奏啊，嗰類型嘅酒吧，其實我知道就係、是、就算係五月開始我哋開翻，咁直至到而家嘅都係開得好短嘅時間，因為佢客源或者成個酒吧裏面嘅 setting 都係現場表演居多，嗰類型嘅酒吧直情係佢可以叫做得翻生意啦。咁琴日同翻呢類型嘅酒吧嗰啲去傾翻，咁其實佢都擔憂緊嘅就係，哇！開翻嗰個時間性，佢夠唔夠去養一班樂隊或者現場表演嘅同事去繼續喺度表演咧？其實都有呢個問題出現。 另外想除咗講話今次嘅放寬嘅措施咧，話今個月尾嘅萬聖節嘅檔期啦，過往酒吧都係可能一個即係生意上面嘅一個重點啦。另外就係11月底同埋12月啦，就世界盃賽事嘅咁，係咪對於酒吧嚟講呢個都係你哋嘅等緊喺生意上面可以回復翻嘅一個機會可以叫係？ 其實是一個曙光，即係你我本身上個禮拜我哋即係上一輪我哋都已經希望緊，就係喂萬聖節當局應該都知道我哋有幾慘況，即係萬聖節你去到兩點，咁我哋布唔布置好呢？係啦，我原來布置咗嘅，你去到兩點鐘已經要閂嘅，咁值唔值都係投資呢啲嘅資源咧？咁啊，好失望啦，咁啊。仲未有個消息係放寬翻個時間，去到萬聖節嘅時候，你話再嚟緊一個比較大型嘅項目啦，即係世界盃，十一月下旬開始，你話一啲好重要嘅賽事，大家都知道可能係三點鐘先至開始嘅，咁如果當時再唔放寬翻酒吧，咁其實即係佢冇體諒過個成個業界裏面嘅運作，即係個黃金檔期係幾多，同埋真係辛辛苦苦呢三年裏面係個疫情係我哋嗰個受限嗰個情況係幾咁大嘅。 即係所以，如果仍然維持兩點鐘嗰個營業時間嘅話，你哋就唔直情可能未必買入世界盃嗰啲播放權嘅咯，係咪？係咪咁啊？ 業界都討論緊呢樣嘢，一來個價錢問題啦，二來太多地方可以去睇到啊，同埋你話。飲酒睇波，咁其實亦都唔係淨係酒吧先可以飲酒。咁其實你見到即係呢幾年疫情變化，市民個消費態度都唔同咗。另外好多唔同嘅處所，例如好似其他餐飲處所嘅，佢哋好多你見到可能有卡拉OK嘅設備啊，有唔同嘅設備啊，或者特登裝修出嚟係嗰間房啊 ，OK 去代替咗俾啲客人去使用。咁好多唔同原因都影響咗客人對於去酒吧光顧個意欲，咁而家更加上我哋最大優勢可能就係夜晚去酒吧個氣氛會好啲，咁、 okay, 你太早收其實都係一個問題。 OK， 好啊，唔該曬梁立人同你傾到呢度先，有關於酒吧嘅情況。梁立人係香港持牌酒吧會所聯會創會會長嚟嘅，你自己點睇一啲放寬嘅措施咧？十月二十號起，包括酒吧、酒館等等咧，可以有啲現場表演同埋跳舞活動等等啊！轉頭翻嚟再傾，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 屋加快市民上樓，消息話當局好大機會增加過渡房屋嘅興建數量，未來亦都會增加喺市區物色用地，又別於過往由非牟利團體負責項目，政府未來會喺過渡房屋發展擔當更大角色，或者會負責設計同埋前期興建工作，然後先至交俾非牟利團體營運。據了解，有參與興建過渡房屋嘅非牟利團體最近要求當局透過延長批地租約，增加過渡屋嘅使用年期，例如係十年，令到過渡屋唔止發揮中轉嘅功能。星島日報報道。 明報報導，特首李家超下星期三公布施政報告，吸引人才預料是焦點之一。消息人士透露，政府較大機會放寬對非香港永久居民置業需要支付的 15% 買家印花稅，即是 BSD 的規定，容許他們在香港逗留一定年限之後，或者退還部分或者全部的稅款。立法會多個建制政黨早前提倡這個建議，有立法會議員說參考內地做法，可以在香港住滿五年之後退回稅款，但不贊成縮短七年成為永久居民的安排，因為會影響社福制度。政府發言人表示，對有關施政報告揣測一概不會評論。明報報導。 信播報導。本港的楼市气氛急逆转，导致住宅银主盘数量急升。根据一间地产公司的统计，现时全港的银主盘存量最新是高见209个，创了13年来新高，直逼08年金融海啸期间的水平。如果经济持续恶化，明年银主盘的存量有机会飙升至到600个。信播报道。 大公報報導，衛生防護中心核下的聯合科學委員會昨日通過引入二價疫苗作為加強劑，並且預計最快明年一月到港。委員會又建議兒童及幼兒版復必泰疫苗頭兩針接種間距建議維持8个星期，但家長希望仔女盡早接種的情況下，間距可以縮短到不少過3个星期。至於免疫功能受損的兒童，應該接種四劑疫苗以獲得更佳的保護。大公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已經四年沒有調整過的最低工資有望由現時的37.5調升去到40元。消息說最低工資委員會已經達成共識，有待共識方案提交行政會議並 並且獲通過之後，可望出年五月生效。有勞工團體對40元最低工資嘅結果大感不滿，有組織更加話調整後嘅水平仍然較二人家庭綜援金額為低，無助鼓勵就業。統計處數據顯示，本港仍然有超過14000人攞緊最低工資。《東方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疫情下本港零售市道表現疲弱，不少財團默默將旗下的項目轉型發展。最矚目的是尖沙咀珀麗購物大道，今年年中曾經向城規會申請改劃作怡爾食肆，即是自助餐廳、咖啡室和茶室、商店和服務行業，並且通過增加趣味點打卡位，以應對社會經濟和市場變化，打造港版的巴黎香榭麗舍大道，吸引遊人。最新消息指出，這個項目獲規劃處不反對，城規會將會在今日舉行會議審議有關申請，預料會開綠燈通過。星島日報報導。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最低工资委员会达成共识，建议将最低工资加到40元。劳方认为加幅只是能够追得上通胀，勉强接受，希望改为一年一检。资方就担心引发涟漪效应，增加营商成本，反对一年一检。特区政府要从整体利益出发，积极协调，推动社会和谐发展。大公报社评。 文汇报社评说，特区政府昨日宣布下星期四起再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并且积极考虑放宽限聚令去到12人。社评说，政府稳步推进经济社会复常，相信已经尽了全力，社会没必要再抱零加零等不切实际的期待，最重要的是珍惜得来不易的复常局面，业界和市民要切实严格执行防疫举措。文汇报社评。 明报的社评说，根据外地传媒报道，特区政府正是考虑放宽买家印花税和签证限制，吸引外来人才。社评认为，就算有意方便港漂置业定居，亦都需要设下严格的限制，提防炒卖。而放宽工作签证限制，可以吸引海归和内地精英学生为重点，但是同时都要确保本地年轻才俊有上流发展机会。明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特首李家超下星期三将会发表第一份施政报告。消息指，当局计划放宽非本港居民置业税项和签证限制，希望吸引人才来香港。政论认为，只放宽非香港居民的印花税并不足够，如果托市效果不明显，就需要考虑全面撤销印花税。港府撤辣，如果不更加进取，市道继续插水，不堪设想。《东方日报》政论。 呢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只是隧道入口范围比较繁忙。西行过海龙尾在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正是公主道稍为多车，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正常的，是九龙过去港岛呢，而家龙尾在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方向，咁啊，净系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嗰度多车啲。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石门，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喺电话机楼噶。其他路面交通情况，港岛中区江乐道中因为有啲紧急维修啊，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文华里嘅慢线咧有封路措施，经过时间小心啦。九龙咧现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嗰段就多车嘅，而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至到呢个虎山道咧，现时都系比较多车嘅。咁啊，啱啱收到消息咧，较早前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隧道入口嗰度咧就发生过意外啊，所以就比较多车啲噶。继续讲新界嘅路面情况吓，吐露港公路而家去九龙方向左转大老山公路科学园嗰段就比较多车，而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至到马场段就比较繁忙噶。屯门公路去九龙系近住市中心华都花园嗰度多车啦。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住回旋处就非常繁忙，龙尾去到骑术学校附近嘅，咁啊补充翻咧大老山嗰度先吓，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咧，近住隧道入口嗰度咧，之前有意外啊，所以咧而家就比较多车嘅，去九龙方向，咁啊龙尾就去到浸会大学附近噶。 仲有呢个清水湾道，而家近住银影路来往方向都系多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We began our musical quest by exploring the history of Indian classical music. 听音乐除了欣赏它的旋律，作品背后蕴藏的历史和文化都值得我们细听。 We will explore the heritage, the traditions,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 of Indian classical music. 音乐背后的故事。 And a hearty welcome to our show, Tales of Music.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022年10月14日，科学委员会建议引入预防 BA.4 或5变种病毒二价疫苗。 下周四起，处所可恢复现场表演，限聚令考虑放宽至12人。 新增5622宗确诊，多8名患者离世。 北韩多架战机飞近两韩边境，今晨再发射弹道导弹。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政府早前就认可幼儿版，即是6个月至4岁，以及是儿童版5至11岁伏必泰在香港紧急使用。卫生署核下的联合科学委员会昨天就开会通过多项建议，其中包括18岁以下第三针可以揀抽针，即是转另一个技术平台的疫苗。18岁以下如果打了第一针之后出现一些严重的副作用，第二针也可以选择打另一款的疫苗的。另外6个月至4岁讲到间距情况，六个月至四岁头两针伏必泰可以缩到去不少过3星期，但建议应该是要隔8个星期的。另外6个月至11岁免疫力弱的人士可以接种第四针，但同第三针应该隔是3个月。早前伏必泰已经针对 Omicron BA.4 BA.5 有一个二价疫苗的申请认可，联合科学委员会都是昨天通过了的。提到呢一个嘅情况啦，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政府专家顾问、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成员孔凡毅教授，早晨。 早晨。 早晨，教授，先讲下嗰、那个儿童伏必泰嗰个嘅间距。咁就联合科学委员会话检视咗儿童接种头两针嘅伏必泰疫苗嗰个间距啦，就话如果喺知情之下，并且考虑到个人风险好处之后。有個人需要的人士，包括一些海外升學人士，那個接種間距可以縮到最少3個星期，但又仍然建議是隔8個星期，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決定，還有主要講哪一類歲數的兒童？ 其實主要的關鍵在於就是我們原本委員會是建議8星期即是第一和第二針，那個原因就是我哋有少少嘅疑慮，就係會唔會喺呢一個歲數嘅兒童咧接種咗伏必泰之後，有多啲嘅心肌炎嘅個案。咁但係經過一段時間嘅觀察啦，同埋一啲即係海外嘅一啲嘅數據睇到咧，就係冇一個嘅增加一個心肌炎嘅風險。咁所以見到呢個情況之下咧，其實就亦都海外數據咧，亦都顯示到用翻佢哋藥廠建議嗰、那個第一、第二針係隔3個星期，第二同第三針隔8個星期嗰個嘅數據睇翻咧，就發覺冇一個增加嘅風險，即係心肌炎嘅風險。咁所以咧就有一個嘅決定咧，就係、是、容許如果喺家長嘅同意底下咧，就係、是、嗰個第一、第二針咧係可以縮短到去3星期。咁嗰個嘅其實都有幾個原因嘅，唔單止淨係因為嗰個心肌炎嘅風險其實係相對地係 係好低咯。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如果隔得太遠咧，第一、第二針咧，其實有一個風險就係打完第一針之後咧，係有機會感染嘅，因為你未打第二針嘅話咧，其實你嗰個免疫系統咧係未能夠真係產生到足夠嘅抗體咧，係、 okay. 去抵禦嗰個嘅病毒。咁打咗針咧，其實就有機會係會感染。咁、所以如果隔得太遠咧，其實亦都唔理想。咁所以經過呢啲嘅考慮底下咧，就科學委員會咧就有個建議、就是，第一、第二針咧係可以縮短到去三個星期。咁呢個咧係基本上係無論你係五至十一歲又好，六個月到五歲都好，都係建議咧係睇齊係三個星期第一、第二針。 咁點解唔直接建議係三個星期，而係建議隔八個星期咧？同埋除咗話考慮個心肌炎之外，係咪都會考慮埋嗰個嘅免疫嗰個嘅反應啊，或者免疫力嘅增加方面係點咧？第二針嗰個揀佢， 其實都係講緊仲係有一啲嘅未完全啦，未完全消除到嘅一啲心肌炎嘅疑慮喺度嘅。咁唔係冇嘅，都有一啲個案，但係講緊係咁耐五至十一歲係得兩宗相對輕微嘅個案。咁嗰、那個係男即係、就是、男仔嘅，主要都係嚇。咁、所以都係有一個輕微嘅風險喺度。咁、所以呢個原因嘅底下咧，就我哋有咁樣嘅建議。 OK， 另外話十二歲或以上可以揀打呢個伏必泰二價疫苗作為第四針咁，呢個係睇咗啲咩數據同咩原則係通過呢一個建議嘅？ 你講緊係新嗰個嘅 BA 四、BA 五 係啦，二價疫苗係 嗱，二價疫苗嗰個其實就有幾個原因嘅。第一就係其實最近嘅一啲嘅喺一啲譬如新英倫雜誌同埋呢個自然科學期刊嘅一啲數據睇到咧，其實嗰個嘅二價疫苗咧係對於嗰個嘅而家流行緊嘅 Omicron 嘅變種病毒株係有一個好嘅保護力，即係好嘅免疫力嘅產生啦，即係抗體嘅產生，同埋亦都係安全。咁呢個咧係同嗰個嘅原始病毒嘅第一代疫苗作為一個比較，咁明顯咧喺嗰個嘅抗體、中和抗體同埋 IG 抗體都係比嗰個原始病毒嘅疫苗咧係好嘅。 OK。 咁暫時就未有一啲數據係睇翻嗰個保護力嗰方面啦，即係嗰個因為未有即係要比較長啲嘅時間先正見到呢一樣嘢嘅，或者已經開始，譬如你講緊喺日本或英國已經接種緊，咁喺呢一啲嘅接種者身上做一個追蹤，睇翻佢嗰個保護力係點樣，咁呢啲要時間嘅。咁但係我哋有足夠嘅理由相信咧。就是如果有足夠的一個好的中和抗體的產生呢，就會是可以是推斷是有一個好的臨床的保護力。 因為講到話12歲或以上可以揀打呢一個伏必泰二價疫苗作為第四針啦，咁即係日後，因為12歲或以上好闊嘅一個年齡層，日後有冇話邊啲人係優先要打呢個嘅二價疫苗？係咪又代表日後係大家呢一個年齡層以上嘅都需要打二價疫苗作為第四針咧？ 嗱，其實好簡單嘅，因為如果係一個嘅即係藥廠佢製造個疫苗，即係好似流感疫苗一樣咧。就係、是、佢當佢每一年咧，其實佢都會再 update 再睇翻佢嗰個嘅現時流行緊嘅病毒係乜嘢嘢。咁所以佢哋就每一年其實好似流感疫苗咧，都會更新嗰個嘅抗原。咁所以如果佢做咗個嘅二價疫苗，去增加嗰個嘅病毒嘅涵蓋率嚇，即係個涵蓋係幾？個唔同嘅病毒啦，由佢最原始到而家最新嘅 Omicron 嘅變種病毒，未必係一樣嘅，因為變得好快個病毒，但係已經係最接近嘅啦。咁嘅話咧，其實佢第一佢就唔會再翻去做翻第一代嘅疫苗啦。第二咧就係、是、佢會每年都可能會係更新有咁嘅可能性。咁如果係用呢一個疫苗，譬如喺冬天之前去接種咧，咁我相信嗰個嘅保護力或者嗰個嘅令到佢嗰、那個增加翻個抗體嗰個 boosting 嗰個 effect 咧，係會係最好嘅嚇。咁、另一樣嘢咧就係、是隨住你感染咗之後，嗰、那個嘅中和抗體又好，你嗰個 T 細胞都好啦， 其實隨住時間咧都係會下降。咁呢個下降嘅速度咧，尤其是講緊喺長者咧，係會比較快，同埋整體嚟講個 T 細胞喺長者嚟講咧，其實嗰個反應，即係佢會記得嗰個病毒，但個反應整體上咧都會比較遲緩。咁所以一定係要好有機會就係喺入冬之前咧，可能每一年都會要打一個加強劑。咁、那個加強劑就會可能係一個二價嘅疫苗，去令到嗰個嘅最接近現時流行緊嗰個嘅病毒株。 所以個次序上係咪即係日後如果有呢一個二價疫苗，都係長者係打先？同埋頭先話入冬之前，而家呢個二價疫苗係咪有信心入冬之前可以引入到嚟，又可以俾人打咧？ 相信是可以的，因为其实有些国家已经引入了，咁当然现在那个用紧嗰个抗原是 BA.1 啦，就未必是最新的。咁有机会呢，其实药厂可能呢会将个 BA.1 呢是再更新到去 BA.5 都唔定嘅 ,BA.4、BA.5 都唔定。咁当然啦，而家我哋希望引入嗰个都是 BA.4、BA.5 啦。咁嗰、那個希望亦都係冬天之前可以做得到，咁嗰個首選應該就會係一啲高危嘅群組，包括係即係長者，可能講緊係幼童或者兒童。咁但係最終咧，我相信係香港所有嘅市民咧，都係可以接種到呢、這個新嘅二價疫苗。 另外就溝針嗰方面啦，即係話18歲以下第三針可以選擇溝針，點解會係呢個決定？點解會係第三針先至可以佢哋選擇咧？第二針係唔可以做一個嘅溝針嘅做法嘅？點解？ 嗱，其實而家講緊，我哋都希望咧，因為第一、第二針嘅話咧，其實我哋叫做嗰、那個primary series 或者係嗰、那個接種嗰個係打完之後咧，你需要有一個係加強嘅，咁因為第一針係通常都唔足夠嘅，打埋第二針你加強劑咁先叫做完成咗嗰個第一次嘅接種啊。咁所以我哋科學委員會咧都係建議咧用翻同一款嘅疫苗，作為嗰個第一針同埋嗰個加強劑係比較穩妥嘅。咁但係都有一啲嘅例外嘅情況嘅，就係、是、如果嗰個嘅兒童接種第一針之後，有一啲嘅不良反應，咁嘅話咧，其實咧就會可以咧係家長咧係可以咧係當然係需要醫生嘅即係所謂嘅指引啦。咁嘅情況底下咧，就可以係第二針咧係選擇係轉嗰個嘅平台。咁但係呢個係喺特殊嘅情況，係喺一個即係有不良反應嘅情況底下咧，就可以轉嗰個平台。否則咧，我哋都係建議咧係第一二針咧都係用翻同一款嘅疫苗，咁然後第三針咧就好似同成人一樣咧，就係可以係轉去另一個平台。 最後我想講下咧，即係尋日政府就公布有關於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啦，下個星期包括俾食肆、酒吧等等有一個現場表演跳舞，主題公園嗰啲就可以户外飲食，令到話正積極考慮限聚令由四個人咧係放寬到12個人嘅，你自己點睇呢個放寬？ 絕對係同意嘅，咁亦都係嗰個相關嘅風險亦都唔會提高，因為整體你見到喺社區其實有每日都有四五千嘅即係確診嘅個案啦。咁而家嗰個病毒本身亦都係Omicron 嘅 BA.5 嘅病毒，或者甚至乎 BA.2.7、5.2 或者係呢個 XBB 嘅病毒咧，其實整體嗰個嘅病情咧都係較輕嘅，甚至係所謂嘅係冇。有啲冇病徵嘅個案添啦，咁所以嗰個整體嗰個混合免疫，即係接種咗疫苗嘅人士都好高，感染咗嘅人士比率亦都高嘅，咁所以喺呢個情況底下咧，其實放寬呢啲嘅社交距離嘅措施咧，唔會對嗰個醫療系統咧構成任何嘅壓力。 OK， 好啊，唔该晒孔凡毅教授，同你倾到呢度先。啱啱倾过咧，就系孔凡毅教授啦，政府专家顾问，系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成员嚟嘅。另外想同大家讲下喺疫情之下咧，有一啲嘅运动赛事咧，之前都受到影响啦。咁最新嘅进展就系第25届渣打香港马拉松咧，系正式获批，喺出年2月12日系举行嘅。咁啊，暂时嗰个参赛名额咧定咗喺25000个嘅。咁就话赛事一样系分马拉松啦、半马拉松啦，同埋十。 公里三个距离组别。十一月就会公布成个报名嘅详情啦。大会方面咁啊，会分阶段接受各个组别嘅报名嘅。讲到啲体育赛事喺而家香港举办嘅情况，或者同其他国家比嗰个所谓嘅复常嘅步伐又系点样咧？咁，请两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理大专业及持续教育学院社会科学人文及设计学部讲师李俊明，早晨。 早晨。 先讲最新呢个渣打马拉松嘅即消息先啦。正式批出年2月12号举办，个额就定喺25,000个。你觉得呢一个决定对于香港运动界嚟讲，或者举行一啲运动比赛嚟讲，重唔重要咧？呢个进展？ 咁起码大家即系喜欢跑步嘅人有个目标比较确定到系会举行啦。咁但系你有两样嘢要注意，即系其实人数上面即系同以前可能去到50,000几人，其实仲有一个好大嘅距离咧。咁另一样嘢其实嗰啲防疫限制嗰啲细节啊措施，其实都未知会系点嘅。咁所以如果话成日话复常之路要有啲人会觉得快啲，咁政府成日话唔好走回头路。咁究竟呢一次嘅俾我哋跑，咁究竟前进咗几多？咁暂时都未知之数啊。 嗯，今次呢、這个即系名额上面，你觉得有冇一个放宽嘅空间咧？作为一个大型或者系吸引一啲邀请海外精英跑手参加嘅一个赛事嚟讲？ 咁其实，如果你精英跑手，其實就唔係太關心你嗰個上限係幾多嘅，因為即係其實呢個賽事嘅特殊嘅地方就係佢既係精英跑手，咁又係一個即係普及運動元素嘅一個項目。咁但係即係我見到即係之前即係體育專員楊德強都話，其實有機會可以再多啲。咁我估而家政府嘅趨向都係用一個好保守嘅態度嚟到去處理呢啲嘢，咁所以之前田中申請咗25,000就俾住25,000先，咁再睇未來呢幾個情況再決定。 嗯，今次都話有一啲海外精英跑手嚟參加啦，呢一個係重唔重要咧？其實係對於成個比賽嚟講。 咁因為海外跑手係你要令到嗰個賽事去得到呢、這個即係、就是、世界田徑總會承認你係一個某個級別賽事嘅前提啊嘛。咁所以如果你冇起碼12个海外精英跑手嚟參賽咧，咁其實佢就變咗一個即係純粹香港自己一個類似香港最高水平嘅賽事，就唔算係一個好國際級別認可嘅賽事。咁所以香港算係能夠搞返個咁樣嘅賽事，都即係算係可以話到俾即係世界田徑嘅愛好者或者嗰啲主持者聽，咁即係香港算係可以向返復常嗰度靠近一步囉。 嗯，整體嚟講，你覺得香港辦呢啲國際體育賽事嗰個復常嘅速度係點呢？步伐係點？ 咁肯定係比其他地方，即係除咗可能係澳門啊、內地同埋台灣之外，咁真係慢好多嘅。咁呢個係真嘅。咁所以即係要，我估政府一路咁保守嘅嗰個取態，就令到好多事就唔能夠做得快啲。譬如你今時今日，即係雖然過幾個禮拜有7人欖球賽。咁但係你用係嗰個0+3嘅安排啊，或者而家都好似係講緊話觀眾只能夠喺看台上面飲嘢，唔可以食嘢呢啲奇奇怪。 OK， 嗱，國際七人欖球賽嗰個轉頭翻嚟再傾啦，因為近日有啲報道都講到啲門票銷售等等嘅情況嘅，咁轉頭翻嚟再同阿李俊明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9: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消防署负责统筹安老及残疾人士院舍的撤离和回院行动。自第五波疫情爆发至上月底，一共有超过1500宗个案，协助院舍人士大约5300人次。消防署话，因为检疫和隔离设施主要在大屿山亚博馆，运载时间需时。在第五波疫情下，平均要花1小时39分钟。消防署副救护总长郭建文说，用来运载院友的救护车最多载到2个卧床病人，有一定限制。为了提升撤离行动效率，减少车辆回转次数，署方改装4架新引入的24座载客车，包括加入电动尾板来到升降救护台床，做到同一时间运载3至4个院友。其中一架上星期五起已经投入服务，已经出动至少6次，剩下3架将会在今年内服役。 南韓政府宣布對北韓實施單邊制裁，將北韓15個個人和16間企業列入黑名單，是近5年來首次。出現在制裁名單上的個人包括航運公司人員和與北韓導彈計劃相關的組織人士，以及參與採購大規模殺傷力武器的官員。南韓外交部強烈譴責北韓最近頻密發起一系列導彈挑釁和戰術核武威脅。俄罗斯政府同意协助近日兼并的克尔松地区居民撤离。外电认为，反映乌克兰军队的反攻正在推进。乌方早前说在克尔松地区修复多五个村镇。俄方任命的克尔松州代理州长当地星期四要求俄罗斯协助疏散区内居民。他说建议区内所有人如果愿意就前往其他地区，以保护自己免受导弹袭击。俄罗斯副总理胡斯努林说，政府决定协助克尔松地区的居民离开。另外，俄罗斯接壤乌克兰边境别尔哥罗德州州长说，乌军发动炮击炸毁俄罗斯边境村庄一个弹药库。法国开始向德国输送天然气，并在有需要的时候从德国获得电力作为回报。法国天然气网络营运商当地星期四朝早通过萨尔州的边境小镇向德国输气，公司表示输送量将根据网络情况评估。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索尔茨九月初就即将到来的冬季互相供应能源达成共识。法国希望向德国出口天然气，如果冬季有必要，法国将以获得更多电力作为回报。法国56座核反应堆中有32座因为例行保养维修或者评估风险处于停机状态。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六大致天晴和干燥，下星期初至中期风势颇大，天气较凉。星期二和星期三早上气温下降至20度或以下。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740点，升351点，总成交金额66.4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040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21点，升10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腾讯控股251蚊，升4.8；美团150.7，啱转咗去150.5，升4.5；港交所262蚊，升3.6；友邦保险68.85，升2.2；阿里巴巴74.8，升2.5；盈富基金17.39，升3.3。招商银行30.4升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73，瑞士法郎1.001，加元1.376，人民币7.171，英镑对美元1.131，欧元对美元0.978，澳元对美元0.63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报27,009点，升771点。港金报15,56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9.62美元，卖出1,66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先报告交通意外啊，喺新界嘅屯门公路，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青龙头段咧有意外啊，现时一带咧多车嘅，经过时间小心吓。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青龙头段因为有意外一带多车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咁啊，只系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少少。九龙入口就净系公主道多车，公主道过海龙尾都接近爱民村嘅。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龙尾喺尤丽村，狮子山隧道九龙交通回复畅顺噶啦。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仲系多车嘅，因为之前咧近住隧道入口嗰度附近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清晒场噶啦。不过就仲系比较繁忙。其他路面交通情况，九龙区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一带就多车。而沿住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路去到钻石山段咧，亦都系交通繁忙。 新界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交通回复畅顺，大埔公路去九龙咧只系多车，都冇乜龙尾嘅。屯门公路而家去九龙方向，之前提过啦，就系青龙头段，因为有意外就有啲有少少挤塞嘅。龙富路之前去屯赤隧道方向多车就比较挤塞啦，而家交通就回复畅顺。安全车速报告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劳工处就快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我知。10月20号同21号喺旺角物花臣室内场馆举行啊嘛，有成40多个机构参加，有好多职位空缺噶，仲会即场招聘添。 你点知嘅？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有问题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 跨平台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123。 由家传户晓的体坛名宿访问，到真是未听过的新兴运动介绍，一个节目为你全方位搜罗本地及国际体坛最新资讯。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在同日下午4点半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错过了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2022年10月14日，科学委员会建议引入预防 BA.4 或5变种病毒二价疫苗。 下周四起，处所可恢复现场表演，限聚令考虑放宽至12人。 新增5622宗确诊，多8名患者离世。 北韩多架战机飞近两韩边境，今晨再发射弹道导弹。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沙特香港马拉松筹委会昨日就公布25届渣马正式获批准在明年2月12日举行，参赛名额暂定是25000个的。你又怎么看？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1。刚才就提到一些不同的国际级的体育赛事，包括就是七人榄球赛在香港一些的国际赛事复常举办的步伐是怎样呢？继续跟电话旁边的嘉宾倾，有理大专业及持续教育学院社会科学人文及设计学部讲师李俊明。早晨。 早晨。早晨。 而家啲喺香港搞嘅体育赛事咧，对于啲参加者都有一啲防疫限制嘅。你觉得对于外地选手嚟讲，个参赛意欲有冇影响？ 咁视乎嗰个比赛本身有几吸引或者重要啦，即系譬如你讲紧七人榄球赛嘅，咁基本上佢都系嗰个世界榄球总会嗰个国际七人榄球赛巡回赛一部分，咁所以基本上佢哋你要攞分就一定要嚟嘅。咁或者你上个礼拜打桌球，咁其实你喺正如大家都应该理解啦，你喺英国打桌球，其实冇可能喺香港嗰种气氛或者嗰种体验，咁所以啲高手都唔介意嚟。咁但係話，如果你去到一啲真係香港自己本身冇乜議價能力嘅賽事嘅話，咁當然呢啲限制就會窒礙咗好多選手會想有興趣嚟，同埋或者其他賽會想唔想嚟辦都唔想咯。 之前譬如世界龍舟錦標賽啦，香港公開羽毛球錦標賽同埋單車國際賽都取消或者移咗去其他地方嗰個舉辦嘅。咁香港喺未來或者一个短期可以预期的未来，在一些举办体育赛事方面那个重要性或者地位其实有几大影响呢？跟其他国家的比又是怎样呢？ 咁我好明顯就係，如果你唔去放寬嗰個即係入境嘅防疫限制，又或者可能自己內部嘅更加多嘅防疫限制，基本上你就冇乜可能咧，即係爭取到一啲其他地方都好有議價能力或者好想辦嘅賽事嘅。咁所以我估就係需要即係如果真係復常，或者如果好似而家搞咗呢個文體旅遊局，咁其實都係想咧將體育運動扣連翻喺嗰個旅遊嗰度嘅話，咁其實係即係需要係咪可以政府要諗下嗰個復常嘅步伐或者解封嘅步伐係咪唔需要咁保守，要再進取啲咧？ 咁如果唔係，你可能係喺成個體育運動嗰個版圖幾乎消失、被邊緣化咗都三四年、兩三年嘅時候咁樣，咁你要爭取翻其他地方嘅信心就比較困難，可能你要更加使多啲錢嚟到去爭取翻人哋嚟香港添到時。 各位聽眾點睇咧？對於渣打馬拉松呢一方面，出年2月12號係正式獲批係可以舉行第25屆嘅渣打馬拉松啦，名額2.5万个，1872311，1872311。對於其他嘅國際體育賽事啊、運動賽事嚟講，嗰、那個嘅所謂復常嘅步伐喺香港舉辦呢一啲嘅體育賽事嘅情況，又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1872311。繼續同李俊明傾，而家舉辦一啲國際體育賽事對於香港嚟講，你覺得嗰個嘅即政府嘅態度啦，同埋嗰個經濟效益同其他嘅經濟活動去比，又應該係點咧？因為成日都話究竟係咪放寬一啲嘅即防疫措施，可能都要視乎其中一個原因，就係一啲對民生經濟嘅影響嘛。體育賽事嚟講，係咪都會被視為未必太大影響，而所以喺個復常方面會慢一啲咧？ 我估對政府嚟講，咁佢哋肯即係搞俾呢、這個即係桌球比賽啊，或者七人欖球賽辦咧，咁我估佢哋都睇到即係話即係某啲國際賽事喺即係海外上面對香港嘅宣傳作用嘅。咁但係調翻轉，我覺得可能某啲就係話比較群眾性大啲，即係其實係普及運動嘅元素多啲嘅賽事。其實本身香港喺呢一個疫情之前就好多跑步比賽咁啊，每個星期甚至每個週末都同一朝早會多過一個嘅。咁但係呢啲咁繁盛嘅現象，基本上喺過去兩三年就再出現。咁雖然喺過去呢大概半年左右，即係第五波下降之後就開始翻啦。咁但係其實仲有好多重重嘅限制，令人卻步咯。咁所以我覺得即係體育運動唔係淨係睇緊嗰個經濟效益啊嘛，亦都係睇緊嗰個對於你提倡呢個普及體育運動啊，提倡緊呢個強身健體嗰一樣嘢。咁如果你咁有多一啲不必要嘅措施嚟到窒礙咗大家參與，窒礙咗嗰啲主辦單位嚟到去搞嗰啲活動咧，咁其實呢樣嘢其實對於長遠嚟講，對於公眾健康都係有損害的。 嗯。體育專員楊德強咧，佢早前嚟都講過話，即係疫情過後咧，覺得香港會申辦呢啲體育賽事仍然係有優勢同埋吸引力嘅。相信一啲體壇大賽咧都會陸陸續續翻翻去香港啦，就話只係時間嘅問題。你自己同唔同意呢個講法咧？估計日後啲比賽係咪真係可以翻翻嚟香港搞啊？定係都有啲長遠嘅影響咧？會？ 咁我估你需要好多時間或者資源嚟到去解釋清楚俾人聽，究竟香港最新嘅情況係點樣樣啊？因為甚至我即係早兩日即係都睇到就係話，而家即係十二月呢個馬會要搞呢、這個國際賽嘅時候，咁馬會嘅高層都要同外國嗰啲連馬師馬主講清楚，香港而家係0+3啊，其實佢哋係唔知嘅。啊，即係有好多嘢，其實海外嘅人對香港嘅情況唔係咁了解。咁你越遲放鬆，就即係話大家對你嗰個印象就越嚟越有一個定見。咁大家對香港嘅情況唔理解，譬如我之前上即係上個禮拜上一啲海外講呢個桌球嘅論壇，大家對於香港啲觀眾戴住口罩覺得好奇怪，佢唔知咩原因點解香港要戴口罩。咁所以你話香港梗係有底子有啲優勢嘅，咁但係你嗰、那個消失喺個體育運動版圖越耐嘅話，咁你需要爭取翻佢哋翻嚟所需要嘅時間啊、資源啊，都自不然係更加要多咯。 另外想講嘅國際七人欖球賽啦，就下個月初就舉行嘅咁，你覺得能唔能夠喺現時嘅入境檢疫限制之下，都吸引到一啲海外觀眾嚟到去觀賽咧？因為近日我見到有啲報道，譬如今日明報就提到話一啲門票話去咗兩個禮拜咧，都係賣咗60%到嘅，即係咁。你自己點睇呢個對於主辦單位嚟講，一啲門票收入或者觀眾人數係咪都一個日後再搞唔搞嘅考慮點咧？又 咁個賽事一定要搞嘅，即係對欖中嚟講，即係對香港嚟講都好重要嘅。尤其是對欖中呢個係最主要嘅財政資源嚟嘅，冇得搞呢幾年，即係佢係要裁員，裁咗好多人，咁所以佢一定要搞。 即係賣得未必咁好，都要搞先。都 係因為但係即係話其實我估佢哋都預咗嘅。你喺而家嗰個入境政策底下，即係零加三。 咁你海外嘅觀眾嚟頭三日食咩嘢咧？係咪冇理由係咪餐餐食外賣咧？咁大家都會知道，以前如果喺嗰幾日嘅時候，即係嗰啲酒吧區都會零舍多人嘅。咁但係你而家酒吧都仲未話要兩點凌晨兩點之後就唔起營業。咁再加上口罩令之如此類，咁其實你要海外嘅觀眾特登好似以前咁樣樣大舉咁樣樣為咗呢個賽事而嚟，咁我估有應該會有嘅，咁但係肯定嗰個人數又不及以往㗎啦。呢個我估南眾都心中有數。 OK， 你覺得可以日後點樣吸引翻啲國際賽事嚟翻香港搞？會唔會好似2003年沙士之後都有一啲大型嘅宣傳推廣活動啊等等，喺體育賽事方面可以點樣吸引翻呢？ 我估呢個係其中一個方法啦，即係你需要一啲即係喺海外社會都好注目嘅賽事，俾人睇到即係香港嘅嗰個現況啊，披一白俾人睇到，依大家都唔使再戴住口罩喺户外嗰度嚟到去睇比賽啊，又或者即係一啲比較知名嘅運動員或者隊伍願意嚟香港嗰度即係作賽，咁呢個對喺海外嚟到去提供一個訊息，我估會有啲正面嘅作用。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點樣令到佢哋嚟呢？如果你唔放寬，又或者可能佢由於到時你好想佢嚟嘅時候，佢有好多議價能力，政府如果要俾額外嘅資源嚟到去俾起金佢哋嚟嘅話，咁公眾嘅觀感又可唔可以接受呢？咁呢啲到時都會有啲爭議咯。 OK， 好啊，唔該曬李俊明，同你傾到呢度。李俊明係理大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社會科學人文及設計學部講師。休息一陣。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故宮文化在香港。 我們現在做博物館，我們都有個講法的，乾隆皇帝有少少像是我們的博物館的祖師爺，他是在做駐錄的功能，扮演一個開先河的典範。 馮傑否拍香港藝術館前館長司徒元傑，漫談故宮書畫藏品背後一個個有趣的故事。 故宮文化在香港， 星期日晚八點半，香港電台第一台。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星期三介绍一个活动，分享做运动的好处和健康相关知识。 今年的主题和以往都一样，爱运动就爱健康。 其中有什么内容呢？ 欺山莫欺水啦，小孩子的耐力训练，减肥是不是一定要挨饿呢？运动和腰痛。 详情请听星期三钱佩卿、雷洪德在早上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的清晨爽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二十五届扎马就正式系获批喺出年2月12日星期日咧系举办啦。又请另一位嘉宾同我哋喺电话旁边倾，有体育专员杨德强，早晨。 早晨， 早晨，杨德强，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而家话嗰个参赛名额暂定系25,000个啊嘛？呢个系点定出嚟噶？同系咪同田总方面系倾咗啲咩？倾咗呢一个出嚟噶？ 同田總咧一路都磋商啦，咁包括個喺個人數啊，同埋好多安排方面啦。咁就大家都記得啦，喺疫情之前咧，就馬拉松每一年都好多人參賽嘅。咁最多嘅時間咧係去到70,000嘅。咁但係因為疫情啦，咁都停咗兩年。咁去到舊年復辦呢個馬拉松嘅時間咧，咁就田徑總會就係攞咗18,000個名額嘅。咁就個反應都非常之好啦。咁到今年呢，佢哋都想增加個名額，咁所以呢經過一輪大家嘅磋商之後呢，咁就去到而家呢就大家係初步定咗係25,000人，咁所以呢就呢、這個名額呢都係政府呢係批准咗嘅。咁就喺2月12日嘅時間呢，咁就而家係以呢個25,000為一個基礎啦。 係咪定晒冇調整嘅空間㗎啦？ 田徑總會呢亦都有講過啦，就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以往嚟講呢就好多跑手都報名參加嘅，咁就大家都希望呢係可以盡量呢係俾多啲跑手可以落場去參加，咁但係都要睇返防疫檢疫嗰個情況啦，咁所以呢而家呢個25,000呢就係而家所定嘅數，咁如果嗰個疫情係有一個向好嘅發展，咁我哋到遲啲都可以再檢視睇下係咪有呢個調整嘅需要嘅。 暫時有冇話啲咩嘅防疫措施係要做嘅，定係同之前都一樣嘅？ 同以往都差唔多嘅，咁其實就係、是、都係啲跑手咧，就要比賽之前要做一個核酸測試啦，咁就當日咧亦都要做一個快測啦，咁同埋咧，如果佢哋做咗核酸測試係陰性之後咧，亦都希望佢哋咧就係盡量唔好去一啲即係啲比較高危嘅地方啦，咁變咗即係希望大家係跑得安全，亦都跑得開心。咁喺舊年嚟講咧，這個咁嘅安排咧，都係非常之順利，同埋都冇咩特別嘅問題嘅。咁所以都希望可以即係今年係繼續啦。 即係都係分批起步啊，嗰啲會繼續做嘅都。 會分批起步嘅，咁就係呢個係同舊年有少少唔同，因為以往嚟講咧，佢哋用一個所謂滾動式嘅一個起步方式。咁、就係話咧，啲跑手咧係譬如佢係定咗某一個時段出發嘅話咧，佢就可以譬如話啊7點至7點20分，佢就任何一個時間，佢只要去到起點咧，佢就可以出發㗎啦。咁、變咗個人數方面咧，就比較難去控制話7點或者7點05分有幾多人。去到嗰度咧，就以往嚟講就確實係個彈性比較大啲嘅。咁、但係今年咧起步嘅安排咧，就係、都會分一組，每一組嘅人數咧就會比較上細啲。咁、就以便於咧係嗰個即係控制嗰個人數嘅安排嘅。 喺我見到田總嗰個講法咧，都話會邀請一啲海外精英跑手參加。呢、這個有冇同你哋傾㗎？因為呢個涉及到入境嘅措施㗎嘛都。 有噶，因為咧我哋呢個都係國際嘅賽事啦，都係一個金級嘅賽事嘅，咁係得到世界田聯嘅認可嘅，咁所以咧都係有好多海外跑手係願意即係亦都好想嚟香港參賽，咁以往都有嘅，咁而家嚟講咧，咁譬如按照而家嘅做法啦，咁0+3嘅安排，咁其實海外跑手都可以嚟到去參賽嘅，咁因為佢哋如果係可以提早嚟，咁有一個適應嘅時間，以至到譬如話。跑馬拉松他們去到一些做訓練的地方，可能一些是戶外的地方，其實都是可以做到一般正常的訓練的。以譬如說最近我們這幾個禮拜亦都看到呢，有很多海外選手都是樂意來到香港去參加一些比賽，譬如包括我們那個國際足球賽，香港的緬甸，緬甸是成隊球隊來到香港去參加這個國際賽，以至到我們最近桌球的大師賽，都有即是世界前列的選手，他們都是願意即係遵守我哋0+3嘅安排，係嚟到香港去參加呢啲比賽。咁所以咧，嚟緊田總都係會安排即係同埋邀請啦，一啲高水平嘅海外選手嚟到香港參加嘅。 嗯，頭先你都提到話，如果個疫情係向好啦，都有機會會調整嘅。暫時大會嘅講法就話11月初會公布一啲報名詳情，係咪呢個係一個界線啊？即係11月初如果睇到個疫情向好，係可以放寬一啲參賽名額，最多係去到幾多咧？又會？ 11月呢，咁就係按照返而家25,000個為做基礎啦。咁、如果因為而家嚟講呢，離開2月12號呢都仲有大概4個月嘅時間啦。咁所以可以遲一步呢，大家再去檢視同埋去睇下有啲咩可以再做嘅。 嗯，有啲跑手都即係擔心，因為有啲即係都跑咗呢一個嘅比賽，咁有一個嘅成績再參加下一段嘅階段嘅比賽啦，譬如有啲跑手都擔心啊，會唔會呢一個賽事都仍然有一啲憂慮，會係延期或者取消咧？會唔會有一個定心丸俾佢哋呢一次嘅比賽，無論如何都唔會延期，或者呢個嘅機會又大唔大咧？ 但除非有咩特別嘅情況嘅啫，咁如果唔係嘅話咧，我哋都係好有信心，呢、這個比賽咧係會按照2月12號呢個時間去進行嘅。 嗯嗯，頭先你提到一啲嘅防疫措施，係咪主要都係要求做核酸檢測啊、打疫苗啊嗰啲咁樣？ 是啊，嗱，打一齊針啊，做核酸檢測啊，同埋做快測，呢啲都係而家好多賽事裏面咧，我哋個即係一啲基本嘅要求。咁喺馬拉松都一樣啦。 嗯，除咗講話馬拉松、渣打馬拉松之外咧，就下個月初舉行嘅國際七人欖球賽，咁啊有報道都提到話賣飛嘅情況，大概就賣咗20,000+門票，大概60%左右。你點睇嗰個嘅情況係咪都要比預期未必咁好咧？ 其實都唔係嘅，因為咧欖球總會一路籌辦呢個今年嘅賽事嘅時間咧，都預咗咧今年係要以本地觀眾為主嘅。咁因為以往咧七人欖球賽就好多海外嘅觀眾咧係專登嚟到香港睇呢個比賽嘅，咁所以咧啲飛係提早咧就已經喺海外嗰度去銷售。咁但係今年咧，因為始終都係即係仲有疫情啦，以至到咧入境都係有啲限制啦，咁所以佢哋都預計咗咧。 海外觀眾係會少嘅，咁主要係靠本地觀眾。咁如果本地觀眾嚟講咧，就其實即係佢哋都預計咗同而家嗰個數字咧，二萬幾其實亦都唔係少啦。咁講緊即係三日嘅賽事都有二萬幾嘅觀眾，其實都同佢哋之前嘅預期都唔可以話係一個好大嘅出入嘅。 嗯嗯嗯。除咗話入境嘅限制，場內觀眾值唔俾食嘢呢一個係咪都影響到成個賣飛嘅情況咧？會。 我自己覺得咧，由呢方面咧就可能嚟講咧，啲觀眾嚟講咧就話啊，最好就可以好似以前咁啦咁。咁但係始終咧，即係我哋而家都係有一個即係每日仲有數千單嘅一個即係嗰個確診嘅數字。咁亦都係需要防控嗰個疫情嘅。咁所以都係有需要咧採取一啲措施，係減低大家嘅風險。希望咧就所有嘅觀眾咧都係可以睇得安全同埋睇得開心啦。 OK， 唔該曬體育專員楊德強同你傾到呢度先。講到關於渣打馬拉松同埋頭先提到嘅即係國際七人欖球賽嘅情況啊。渣打馬拉松最新嘅情況就係話正式獲批㗎啦，係出年二月十二號係星期日嚟嘅舉辦。咁啊參賽名額咧係暫定係25,000个咁啊，分三個距離嘅組別，包括馬拉松、半馬拉松同埋十公里。另外都會邀請一啲海外精英跑手嚟參加。另外讲下天气情况，外面气温26度，相对湿度64%。今日天气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拜拜。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周伟业。 达治通玉是香港学者罗洛言所写的历史专著，讲述有关朝鲜逆官和17世纪至19世纪的中朝关系。因为这本书是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写成，根基自然非常之扎实。曾经同两位韩国史专家范永聪同埋罗洛言同游韩国，所以对书中所写嘅有比较鲜活嘅记忆。例如我同作者到过釜山嘅朝鲜通讯使历史馆，了解到朝鲜原来有向日本派通讯使嘅习惯，会穿过日朝之间嘅对马岛，喺九州登岸，然后前往东京。 当中对于汉语同埋汉文化嘅掌握，亦都系朝鲜通讯使受到日方尊重嘅原因之一。因为朝鲜是中国的凡属国，不能够独立外交，所以朝鲜和日本的交流亦都以通讯使之名低调进行，而逆官等肩负外交责任的官员自然有所发挥。 另一个我所知的是明亡清兴之交，辽东是明北方的边防重心，其中一位重要的辽东总兵李成良正是早年朝鲜迁入中国的朝鲜族人后裔。 李成良一方面在女真各部的冲突之中保持平衡，亦都在朝鲜、女真、汉人集居的辽东铁岭一带维持了20年的稳定。但是他一手扶植的努尔哈赤日益坐大，打破了女真各部的平衡。在李成良死了之后3年，努尔哈赤即以复仇为名进击明朝。 所以朝鲜和明朝和女真的关系在明亡清兴之交相当重要而且微妙，而都导致清朝初期和朝鲜的关系很紧张。这些也都在书中的第一章就有详述。而在这个背景之下，本书所论的中朝关系自然有值得关注的必要。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达治通玉》，作者罗洛言，由华艺学术出版社出版。 二十大通识， 二十大代表的选举共划分为31个省、区、市、中央和国家机关、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等等，一共38个选举单位。代表产生程序除了有推荐提名，还要有组织考察，最后是会议选举。选出的代表都会涵盖不同领域、不同层级、不同年龄、不同入党时期的人士，亦都有经济、科技、国防、政法、教育、宣传、文化、卫生、体育和社会管理等各个领域的代表。官方早前就公布，一共有2296人当选二十大的代表。